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介绍美国女诗人沙朗·欧茨嘅作品。 系啦，沙朗·欧茨嘅诗咧，有时你睇咧，会有两极嘅反应吓。其实我睇到一啲读者嘅两极反应，有啲就话佢真系哇啊、对家庭啊，对即系家庭中人与人嘅关系思考得咁深入啊，对人呢样嘢。咁但系有啲人又话佢太琐碎啦。哇！乜嘢都巨細無遺啦，即係所有嘅生活發生嘅瑣事都寫入詩入邊，其實有冇咁嘅必要呢？其實我係唔中意嗰種詩嘅，我自己係少寫呢種詩，我自己都好少寫。但係反而佢咧係一個例外，即係佢好令我有所感觸。佢對嗰種個體嘅家庭，對一個私人嘅家庭啊，個人嘅家庭嘅體產咧，其實係好似睇緊成個人類社會咁樣，即係睇緊一個大而化之嘅，即係有人之後就必然有家庭啦，有呢種血親嘅關係。佢自己咧，我諗佢都受到過呢種質疑，可能咧佢就會有一啲詩咧係有提及點解我要咁樣寫，點解我要寫呢啲嗱？比如我揾到一首咧叫做《我回溯到1937年5月》。 我回溯到1937年5月，沙朗·欧茨。我看见他们站在学院正门，我看见父亲从主色沙岩拱门下正漫步走出，那红砖隐约闪现，像弯曲的血色板块在他脑后。我看见母亲臀部放着几本发亮的书，站立于碎砖砌成的柱子旁。铁门仍然敞开在他身后，他的剑尖闪亮在五月的天空。他们就要毕业，他们就要结婚了，他们是孩子，他们还很蠢，他们只知道他们天真无邪，他们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想走到他们面前说，停住，不要这样做。她是不合适的女人，她是不合适的男人，你们将要做你们无法想象你们竟然会做的事情，你们将要殃及孩子们，你们将要受苦，以你们闻所未闻的方式，你们将会要死不活。我想在五月末的阳光下走到他们面前说这一番话，她饥渴的漂亮脸蛋转向我，他未被触摸过的身体娇媚可怜，他自大的男子气的面庞转向我，他未被触摸过的身体健美动人。然而我不这么做，我想活着。我拿起他们，就像成双成对的纸玩偶，把他们臀部狠狠撞在一起，像碎石碎片，仿佛要从他们身上打出火花。我说，做你们打算做的吧，而我将讲述它。 我回溯到1937年5月，就是沙朗·欧茨的作品。 1937年5月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沙朗·欧茨是1942年出世的。咁1937年5月咧，就係佢爸爸媽媽咧就準備結婚嘅時候。咁睇首詩，大家就知道啦。咁好有趣嘅，佢好似一個穿越者咁樣嚇，即係時光逗留翻翻去。佢爸爸同佢媽媽咧，佢哋原來係咧大學同學嚟嘅喎。畢業嗰一刻咧，咁佢哋兩個喺度咧就可能談情説愛啦，或者喺度計劃緊，我哋畢咗業就要結婚啦咁樣。呢入邊咧，三好似咧嘅情感就開始突變啦。 佢就做咗一件事情，即係佢想象中做咗一件事情呢，就係行去佢哋面前話，哎呀你哋唔適合結婚㗎你哋即係盞生我出嚟其實係累咗我㗎啫。咁其實好多小朋友係有過咁樣呢刻嘅，包括我啦，即係每個人可能都有厭世嘅時候，就話 你做咩生我出嚟、啊、 你做咩生我出嚟。其實我仲經歷過呢，我第一次即係我生第一個仔嘅時候呢，我喺 Facebook 度寫嘅時候呢，有人即係係陌生朋友同我留言喎，佢話你有冇問過佢要唔要你生佢出嚟嘅、 嗯？ 即係所有人都喺度恭喜我嘅時候，咁我諗，我話小朋友，我話其實我都曾經有個咁樣嘅感受。我哋唔係為咗點樣生佢出嚟，亦都唔係為咗滿足自己，係覺得即係一個生命係有佢嘅權利去經歷呢個世界，即係呢個世界有好有壞。你都要經歷過你先知咯，唔一定話嚟到個世界就係受苦受難嘅呢樣嘢。咁、所以沙朗歐茨呢，佢喺不斷咁樣譴責佢個父母之後呢，突然間佢又幻覺佢父母即係轉向佢，即係好似幻覺中好似佢哋又睇到咗未來佢咁樣。於是兩者嘅目光接觸呢，哇佢發現佢嘅爸爸媽媽係咁迷人啊，咁值得去尊重啊。佢突然間佢話我想活著，即系我唔想拆散你哋啦，咁于是咧佢就好似一个抽中木偶嘅人咁样拎起佢哋两个，将佢哋撞埋一齐，跟住佢个比喻话好似即系嗰啲打火嘅石啊，两块火石撞埋一齐咧就会擦出火花，呢、這个火花就系佢自己。 系， 但系最后一句佢话：你哋想做咩你就做啦，将来咧我会讲述佢。即系我会将佢化成诗嘅，我会将佢写成诗嘅。咁我嘅任务呢就系将呢一切写成诗啦。所以你哋读者呢，你哋就乖乖地听我讲故事啦，咁样。 系就系、是、呢首我回溯到1937年五月啦。 系啊， 真系好有趣啊！呢首诗 系搞到即系我都想回溯一下。 爱将要去哪里？沙朗欧茨。爱将要去哪里？我父亲死时，我的爱再也不能照耀在那油性的、喝酒撞伤的他皮肤的斜面上。于是我对他的爱活在我内心，而且活在他化成的烟雾所到之处，盘绕着像一个精灵。当我死时，我对他的爱将活在我的烟雾里，活在孩子们中。一些依旧擦进父亲留给我的桌子的纹理，还有他坐过的有深红无细孔的皮椅，仿佛中当我还是孩子时，就充满感情地给了我。在他死后，我们的灵魂似乎被锁在他里面，一起两块合金在一种金属里，而我们在那儿，在他40磅的1932年安德伍德克国作品中，在椅子前面的桌上，在他里边的秋千静止了。甚至孩子们死了，我们的爱将活在他们的孩子们中，而且依旧在这儿的扶手椅里，锁在它里边，像物质的秘密结构。但假使我们毁了一切又怎样？地球燃烧着，像一个人的身体，煤烟风暴环绕着它，在永久的冬天吗？爱将要去哪里？烟将由动物之爱所构成吗？烤冰的云将环绕着地球，成为爱遗弃的一切吗？寒冷中的球体将变成灰烬，无人看见，无人听到，保留所有我们的爱吗？那是爱无能为力，而且意味着无。 呢、这个跨度又大啦，头先系佢生之前啊嘛，跟住佢要问嘅就系好后来、好后来嘅事。首先从佢爸爸开始讲起啦，上一集我哋听到啦，佢爸爸过身，佢写咗成本诗集描述佢嘅死亡啦。咁呢个咧，佢又再一次回溯啊，如果爸爸死咗之后会系点样咧？佢系维系喺佢对佢爸爸嘅爱之间噶嘛，即系假如我哋想象有灵魂，如果灵魂仲要嚟翻呢个世界见翻我哋嘅话，唯一一个理由就系因为爱啦。 因为思念，因为爱，我哋嘅祖先、我哋嘅父母啊、我哋嘅先人嘅灵魂咧，会出现喺我哋嘅梦入边，出现喺我哋思念入边嘛。咁样我哋就会相信，诶、哎、系有灵魂嘅存在。咁咧佢就继续去演绎呢种想象啦。假如真系父亲系生活喺我爱入边，佢嘅爱会点样咧？佢会化成咧，好似烟雾咁样，盘旋喺你嘅周围。就好似我哋呼吸空气咁样，咁如果系咁样，我死咗之后咧，我对佢嘅爱咧又会加入呢个爱入边，变成一团更大嘅烟雾。系啦，佢写得好具体啊，呢个烟雾会流连喺佢哋曾经嘅遗物上边、爸爸留张台俾我，咁啲烟咧亦都渗咗入啲文理入边。啊，爸爸错过嘅烟咧，亦都有佢嘅灵魂同我嘅灵魂一齐锁喺入边。咁之后呢，连我哋嘅仔都死咗之后呢，我哋嘅爱又同我哋嘅仔嘅爱一齐呢继续存留。咁呢首诗嘅上半段呢，好似好美好咁样。咁但係假如你要问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一切都毁灭咗点算呢？如果连地球都毁灭咗，咁呢啲所谓嘅灵魂、人类嘅灵魂将如何寄托呢？地球会唔会成个就成为一个咁样嘅烟雾呢？你嘅烟仲会唔会继续围绕住你嘅星球，围绕住你嘅废墟啊？即系灰，一切所谓灰飞烟灭啊嘛。咁最后呢，佢承认佢话爱其实系等于雾啊，喺最后嘅时候。咁其实佢系比较悲观 嘅。系即系乜嘢都冇嗰个雾啊。 系啊，但系佢又唔会话雾系乜嘢。其实你对雾嘅想象，是不是都带有我们的局限呢？比如我们还生活的人，我们存在的人觉得无是一种负面的东西。那假如一个、死了的人，他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即价值观？可能觉得虚无 是一种即自然的状态。即好像陶渊明所说，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柯这样。那大家都要必然有一死。同埋我哋依家对死亡恐惧，系因为我哋唔知道死亡系乜嘢。但系你死咗之后，你可能就会哦有另一种对死亡嘅认识喺入边。 系呢、这个都唔敢想象啊！跟住我哋要听地铁上， 地铁上沙朗勾词，男孩和我面对面。他的脚巨大，穿着一双黑运动鞋，饰以复杂图案的白边，像两条世界的伤疤。我们迷恋上车厢对面，三两个陷入光柱里，快速穿过黑暗的微粒。他有或我的白人眼睛想象他有一个抢劫犯随便而冷酷的面上，在低垂的眼帘下的警惕。他穿着红衣服，像身体的内脏暴露无遗。我穿着旧皮衣，一只动物的全身毛皮被剥掉缝制的。我看着他粗皮的脸，他看着我的毛皮大衣。我不知道，假如我在他的力量范围内，他可以那么轻易地夺去我的大衣、我的公文包、我的生命。或是假如他在我的力量范围内，用我依赖他的生命活着的方式，吃他做而不吃的牛排，仿佛我从他嘴里夺取食物。还有他是黑人，我是白人，而且没有意图或是试图让我必须利用我们的历史。他用谋杀国民心中栋梁的方式引起注意，仿佛黑棉布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保留它。没法知道这种白肤色使我的生活变得多么容易，这生命它能够那么轻易地截断，用我想它自己的背被截断的方式。它生下来时，灵魂的枝条是黑暗和流动的，丰富如一棵幼苗的心，准备向上挤进任何自然光。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地铁上呢，其实是沙朗勾词另一种面向的诗来的。其实在本诗集里面都有不少的，比如说关注的少数族群，比如说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反思，他亦都有写过呢，甚至是二战的时候呢，这个在美国的日本人 嗰陣時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呢段歷史，即係因為美國同日本宣戰呢，有啲已經生存咗幾代嘅日本人呢就被當成可能係間諜運起嚟㗎嘛，同埋沒收曬啲財產等等。三郎好似呢佢都會關注呢種人啦。咁呢首地鐵上呢係一首好坦誠嘅詩，非常之坦率。一個白人嘅中年女子，應該都係一個中產階級啦，即係照佢嘅身份地位咁樣，坐喺地鐵度，對面就係一個黑人男孩，生得好似即係一種搶劫犯冷酷嘅面相。其實呢啲都係帶有偏見嘅，就係、是、有一種先入為主嘅偏見。沙朗好似咧就好誠懇咯，雖然佢好似有原罪咁樣，佢係一個白人，就好似佢入邊有一句佢話：我吃佢做而不吃的牛扒，即係。黑人或者他们经常是从事一种服务性行业嘛，他做了牛扒端上来，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一个白人去吃他，但是他跟着那句他说仿佛是我在他的嘴里面夺取食物，就是这个是一个原罪来的，就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分子他会反思，他会觉得自己有所悔疚嘛，就是这个历史，这个美国的那种种族歧视的历史入面。但是成首诗都呈现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种偏见还继续存在着，继续延伸着，但是入面有一些就显露着他们已经慢慢结成一种共同体。他说他穿着的红色衣服就好像将身体的内脏翻出来这样，这个比喻 很恐怖啊。但是他自己也都好不到哪里，他说他穿着件旧的皮褛，其实都是一个动物的全身的毛皮剥了下来。其实他说我有什么理由去警惕这个人，歧视这个人呢，大家都是这样一种人类。那最后呢他说大家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白色这种皮肤呢，他说令他的生活变得很容易。 是 啊，事实是咁样，即使在香港都是咁样， 好像 是一个白人 咁，系咪？ 系啊，呢种优越感系冇得解释嘅。比如话去搭车啊，接受服务嘅时候，啲服务人员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啲嘅，即系唔敢得罪你嘅白人。咁但系咧，佢话佢嘅生命就好似好容易可以切断，好似佢哋天生就冇乜所谓啊。但事实上是不是应该这样呢？其实他最后他写得非常之有诗意一段话，他说他的灵魂的枝条曾经都是好像一枝幼苗这样，是向上，是去植物是有吹光性的嘛，他都想接触阳光的，虽然 他的枝条是黑暗的，就好像所有植物的枝条一样。 所以在地铁上面就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 是啊，其实他都跟地铁有关系的，因为最后的想象好像他跟这个小男孩呢都是在地底下面的一个种子这样，所以他最后有这个即是种子向上生长的那种比喻。 是因为有时都会在露天 的路轨上面行走啦。这首就是地铁上，跟住我们要听地球是什么。 地球是什么？沙朗·欧慈。地球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地球的家是大气层，或者大气层是地球的衣服，一层层，地球穿着它所有的一切。地球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大气层是地球的茧，这是它给自己做的茧，地球是一只幼虫。或者大气层是地球的皮肤，地球和大气层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它的轨道是地球的家，或者轨道的路线只是地球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的一条路线，或者地球轨道的槽是地狱的一个圆圈，无家可归的圆圈，但地球有一个位置围绕着火，我们行星的灶台，地球在家，地球是无家可归者的家，给予食物、温暖、庇护所，还有健康。他们有地球以及火、空气和水作为家，他们有构成他们的元素，仿佛每个无家可归者是牛奶和谷物构成的地球，像黑睡狮和一个能够吃自己的人。仿佛家曾是上帝，他能够吃地球，一个上帝无家可归。 地球是什么呢？是一首很感人的诗，我读到非常震撼。 是因为呢，其实首先如果你将地球换成刚才所讲一个黑人，或者换成他的父亲，或者换成他的女儿，完全都可以的。即是其实他是用紧他写人那种你说悲悯的心也好，或者是他对人那种强大的同理心，他将他摆在地球上面。然后他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我们讲的是人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所视为母亲的地球、他本身就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没有他的母体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会漂流成点、几时会毁灭，就是在个宇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嘛、就是如果你照现在的天体物理学，很多时候、比如黑洞突然蔓延、或者怎样，你地球说没就没了的了。咁呢个地球去边度去寻找安慰呢？佢入边就将用佢做咗好种比喻，有一个比喻系好鲜明嘅。佢话个大气层咧就喺地球吐出嚟嘅茧咁样，佢想象地球系一条好似蚕咁样，或者一条幼虫，包个茧系为咗咩呢？当然最后要破茧而出啦。或者佢谂紧我哋嘅地球同地球上嘅文明，依家其实系一个幼虫状态。假如有一日佢破茧而出，会系点样呢？喺呢首诗系好科幻。但又是很根源性的，其实所有科幻的想象呢，最后是回复回人类的根源。地球，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起了自己的屋，有了自己的食物，有了自己的温暖、有了家，但是我们所依赖的家呢，他自己是无家的。他说最后说，一个上帝无家可归，将地球有一个、物理学层面上的天文学层面上的星球上升到一个宗教意义上的一个母体，它本身是无家可归。 是，还有这首诗里面提到一个名字嘛，黑睡诗。 是的，它说、地球就好像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黑睡诗，就是大地女神、丰收女神。其实这个有一点复杂的这个典故，因为黑睡诗还有一个典故，就是它将自己的女儿嫁了给这个冥王哈蒂斯。所以呢，他的女儿后来每年冬天回来探他的时候呢，他就会什么都不做，就陪他女儿，所以冬天的时候是没有农作物的。即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母亲的形象在里面的。 是那我们呢就今集就介绍了沙朗欧茨啦，上个礼拜又介绍了啦、有不同的风格的诗。 是的，他我们可以去入到一个人的即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去理解他一个人其实在理解你自己。比如说他怎样想他的父亲，我们又怎样想我们的父亲，他怎样想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死，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去想得通这些东西呢？ 是，所以说有读者觉得好像好像很湿碎那样，很细碎，但我觉得不是，反而讲紧一些很大的道理。 是，因为如果你觉得他细碎呢，是我想那个读者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读者，因为他觉得这些算什么啊，但是可能有了生活的历练之后呢，你才知道其实琐碎的东西、细节的东西才是我们生命的最真实的东西。 是，好，我们下一集再谈过了，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